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就这样，三个月后，小冢康晴与唐泽雪穗结婚了。他们并没有举行豪华婚礼，喜宴也很低调，新郎新娘也显得极为幸福，宾客也相当愉快。唯有美嘉暗自担忧，他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。也许并不止他一个人，因为小冢一成也出席了。家里有新妈妈的生活开始了，表面上小冢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美嘉却感觉得到很多事情确实正在改变。过世母亲的回忆被删除，生活形态也变了样，连父亲的个性都变了。他的生母生前喜爱插花，玄关、走廊、房间、角落等等地方总是装饰着与季节相呼应的花朵。如今这些地方放置的花朵更为华美，其气派豪华的程度任谁都会为之惊叹。只不过那些并不是鲜花，全是精巧的人造花。美嘉有时甚至会这么想，会不会连整个家都变成人造花呢？搭营团地铁东西线，在浦安站下车，沿葛西桥大道朝东京方向折返，走上一小段，在旧江户川这个地方左转，一栋接近正方形的白色建筑矗立在小路上，门柱上写着公司名称 SH 油脂。因为没有看到警卫，替员直接走进了大门，穿过卡车并排停放的停车场，一进建筑物右边便是小小的接待台，一名40岁左右的女人正在写东西，她抬头看到替员，惊讶地皱起了眉头。替员出示名片，表示想见小冢一成。看过名片，那个人的表情并没有缓和下来，没有头衔的名片似乎无法打消人的戒心。 你和董事有约吗？ 董事？ 对，小冢一成是我们的董事。 啊，有，我来之前和他通过电话。 请稍等。 女人拿起身旁的电话，应该是拨内线到小冢的办公室，说了几句，她边放下听筒边看着替员。 他要你直接进办公室。 啊，请问办公室怎么走啊？ 三楼。 说完，女人又低头写东西，一看是在写贺卡的收件人住址。从一旁摊开的通讯簿看来，是他私人的东西，显然不是以公司的名义寄出的。 请问三楼的什么地方？ 听到替员这么问，女人露出老大不耐烦的表情，用手上的签字笔指了指替员的后方。 待里面那部电梯到三楼，沿着走廊走，门上就挂着董事办公室的牌子。 哦，谢谢。 替员低头道谢，那个女人早已埋头做自己的事儿。替员按照指示来到三楼，他立刻明白了那个女人为什么懒得说明了。这里的空间配置很简单，就是一道口字形的走廊，所有的房间都面向走廊并排。替员边走边看门上的标识，在第一个转角之后，写着董事办公室的牌子便出现了。替员敲了敲门。 请进。 里边传来应答，替员推开了门。小冢一成从窗前的位子上站起来，他穿着棕色的双排扣西装。一成满面笑容地招呼替员。 哦，您好，好久不见了。 好久不见，近况可好啊？ 好歹还活着。 办公室中央是一组沙发， 一成请替员在双人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则坐在单人扶手椅上。 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？ 去年九月，在小种药品的会客室。 啊，是啊，已经过了一年多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 这段期间，替员与一成都是以电话联络的，并没有碰面。 这次我也是先致电小种药品，他们告诉我你被调到这里来了。 嗯，是啊，从今年九月开始。 一成稍稍地垂下了视线，似乎欲言又止。 听到你当上董事，吓了我一跳啊，真是高升啊，才这么年轻，嗯，真了不起。 替员惊叹，一成抬起头，微微苦笑。 您这么认为吗？ 是啊，难道不是吗？ 一成一语不发地站起来，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。 送两杯咖啡过来。嗯，马上。 然后他放下听筒，站着说道， 上次我在电话里提过，我堂兄康晴终于结婚了。 10月10日体育节。 替员点了点头。 婚礼想必非常盛大豪华吧？ 不，很低调。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后，在东京都内的酒店宴客，只有至亲出席。据说因为双方都是再婚，不想太招摇，更何况我堂兄还有儿女。 小种先生也出席了吧？ 是啊，亲戚嘛。但是 一成再度在椅子上坐下，叹了一口气。 他们两个大概都不太想邀请我。 你说你知道婚礼之前都持反对态度？ 嗯。 一成说着点点头，注视着替员，眼睛里充满认真与迫切的神情。替员一直到今年春天都与小种一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一成寻求找出唐泽雪穗真面目的线索，替员则设法找出同源亮丝，然而双方都无法得到关键性的线索。期间，小种康晴与唐泽雪穗订了婚。 难得及时的替员先生，到最后却仍然无法查出他的底细，也无法让我堂兄看清真相。 嗯，也难怪。他就是以这种方式骗过了无数的男人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 19年了，是吗？ 是啊，19年了。 替员拿出香烟。 哦，可以抽吗？ 哦，可以可以，请。 一成将玻璃烟灰缸放在了替员面前。 替员先生，我以前在电话里也恳求过你好几次，您今天愿意将这长达19年的故事，将这一切告诉我吗？ 啊，当然，我今天可以说是专程为此而来的。 正好，咖啡送来了。 喝着装在厚重咖啡杯里的咖啡，替员开始诉说了。从在那栋半途停建的废弃大楼里发现尸体开始，到嫌疑人一个一个的换，再到最后被搜索本部视为重点人物的四崎中夫死于车祸，使调查宣告结束。这些过程替员时而详细，时而简要，全面地向一成做了说明。小种一成起初还拿着咖啡杯，听到一半便放在桌上，双手抱胸专心聆听。当西本雪穗的名字出现时，小种一成才将翘着的脚换了一边，做了一个深呼吸。 这就是当铺老板命案的概况。 替员说完，喝了一口咖啡，此刻的咖啡只剩下余温了。 嗯，就这样成为悬案了吗？ 并没有一下子就被当作悬案， 但是新的证词线索越来越少，所以有迟早会成为悬案的气氛。 可是替元先生并没有放弃。 哈哈，我老实说我也放弃了一半了。 放下咖啡杯，替元又继续诉说。他告诉小冢一成，在四崎中夫车祸死亡之后大约一个月，他发现了一则记录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